为纪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成立70周年，国家邮票发行局发行了单枚邮票一种。单枚邮票上端印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成立70周年等字样，下端印有反映红十字会职能和宗旨的人道、公正、中立和独自等字样。邮票中间印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会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是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亲自倡议和细心指导下，于竹笛35年1946年10月18号成立的。